普罗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4。 四面受敵，不平则鸣，只因心系香港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玉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回到第三節，剛才兩節時間過得很快，也講了現在這個李慧玲事件的問題的癥結。這節其實我們應該講一下新媒體的發展，前後十年，眨眼十年， 你也有份的， 我真的十年，2004年，剛才毓敏講得很清楚。 我們當時為何構思有網台，甚至後來的MyRadio呢？ 最原始的動機就是看到當時梁振英被封咪，到今天都還可以這樣說。當時一聽到這個，第一個反應就是網台有得做。 即是不是幸災樂禍？現在是百花齊放，現在是網台有得做，現在是百花齊放。 而且當時預見到網台一做是甚麼呢？有一天這類的平台是有現金的收入，現在證實了是有，當然不是人人都有，但已經出現一個局面，就是有些網台撈得很好，這個是當時我們的預測。但去到這個，我覺得是 儘管說李慧玲的水平如何，我覺得都是一個分水嶺。分水嶺的意思是甚麼呢？就是會不會去到這個局面，就是香港很多很多觀眾、很多聽眾已經對近期所有的主流媒體是fed up。很明顯的嘛，你就算不解僱李慧玲，你告訴我，你現在他和王傑慧，你聽到你就轉台的了。 另外那個陳燕平，香港電台的自由風那個，他是公務員，你想想他會去到哪裡？還有那些又是很記仇的，罵過他一次以後都不會找我。好了，你晨早兩個台加上那四個節目有什麼聽，有什麼好聽？你告訴我，人家不如聽網台吧，有什麼好聽？去聽其他那些 台都不會聽你了，基本上沒落的原因是甚麼呢？意見品質，呱呱吵，在今天我在車上聽了一節王傑慧講李慧玲事件，我就噴煩，我支持李小姐，我支持商台，他在打工，不要說話，又打工就不要在那裡扮我在打工，我都可以說，是不是？ 又不敢說，你打緊工講咩呢？你在那裏打緊工，是不是？你可以扮我打緊工，我一樣可以批評老闆，你批評如爭啦，批評陳志雲俾我睇，你又不敢，那你講咩啫？那講了啲嘢，咪等於冇講啦。我就話聽，我聽我一陣，我就已經要熄機啦，已經係，係咪？啲意見品質太差，你明唔明？你千禧年代又係，嗰陣時有梁家榮加個周庸，你同唔同意嘅意見都好，水平高啲啊，大佬，係咪？ 你大班當年做嘅朝頭早節目係嘛？喂，人哋真係可以 agenda setting 移風易俗係咪？有影響力。屌你而家嗰啲朝頭早節目，佢一轉個名叫再晴朗，一天出發，我已經幫佢改咗名叫再晴朗一天蒸發啦，已經係咪？李慧玲嗰個左右亂局仲撲街係咪？V 蛙鬼嘈，屌你啊！咩啫？喂，你 反對五區公投，抹黑進步民主派，抹黑我誹謗我，屌你咩？完全唔使道歉，仲要喺台講話，我哋去港管局投訴佢最多，撲你個街，我投訴你，我得閒投訴你，我鬧柒你咪得咯，投訴你啱唔啱啊？係咪先？即係呢啲咁嘅節目主持人係咪？即係垃圾基本上係咪？咁但係而家香港咁嘅環境咧，一個咁嘅垃圾俾人掃咗去咧，啲人都如喪考比，咁你話香港幾撚大鑊咧？你話？ 即是你连做垃圾的自由都没有，即是你在电台发表垃圾的言论， 係咪？做垃圾嘅自由都冇啊！而家係幾凄啦，幾凄慘啊！係咪？所以咧，李慧玲唯一嘅出路就係去投靠鄭經翰，係咪？横掂郑经翰点你做咗咁多嘢，系嘛？唐英年选举嘅时候有冇帮过佢啊？屌你自己问心啦，啱唔啱？系咪？咁冇所谓，系咪？即系其实又系唐英年最衰都系唐英年啦。咁家产佢当选咪好咯，个个都冇事，系咪？ 累咗好多人啊！ 唉， 咁但系咧，即系网台界喺今次呢个事件之后咧，其实就应该利用而家呢个机会吓。去積極拓展嗰個觀眾， 我就真係冇乜聲。我想講咧，即係阿大亨咧，即係黃楊達咧，提出嗰個新媒體運動咧，嗰個係值得去推動嘅。OK， 但係唔係齋噏，你要有論述，同埋有個計劃，點樣去推動呢個新媒體運動？點樣令到多啲人去接觸新媒體，支持新媒體，同埋喺新媒體度落廣告，係咪啊？即係呢個一定要咁樣先得，係咪啊？你要令到呢啲新媒體可以生存。系嘛？当然啲新媒体都有好多问题嘅本身，系嘛？即系资金嘅问题啦，内容嘅质素嘅问题啦，等等吓。即系即使系咁都好，我哋系希望即系百花齐放，好多新媒体嘅涌现，等即系话呢个阅听人多啲选择，唔使受制于呢啲主流媒体，系咪啊？仲有啲主流媒体都做网啦，而家大佬你边个够个财雄身大势大咧？所以啲新媒体事实上系要即系、就是、要各出其谋，同埋呢个新媒体运动咧，第一就一定系要吸引多啲人去接触新媒体；第二就要推动，即系话多啲商业嘅广告或者多啲商业嘅赞助，系嘛？即系俾呢啲新媒体，一定要咁去揾财源噶嘛。当然呢啲赞助就不能够有任何附带条件，系嘛？咁先可以令到佢哋继续生存落去，系嘛？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值得我哋去推动嘅运动，亦都个时机到咯，系咪？咁啊，台长都系吓新媒体嘅，即系吓，即系呢个比较早期吓。即系我唔计啦，我大佬我九十年代九七年九八年都开始做新媒体啦，系咪？咁但系真真正正去做网台，有自己一个平台嘅咧，即系台长都十年啦，系眨下眼啊！即系其实成个新媒体，即系 都唔叫新，唔叫新啊， 都唔叫新。唔系，但系所谓新咧，就有别于主流媒体啫。 系啊，吓，或者可以称之为独立媒体啦。成个即系精结都喺独立两个字入边度嘅。独立嘅意思就系话，佢本身嗰、那个。編輯同埋報導評論嗰、那個立場唔受廣告、老闆同埋政治嘅壓力影響嚇。咁、喺其實喺歐洲一啲國家係試過咁做嘅。其中一個例子就係法國解放報啦。咁就即係我記憶如果冇錯嘅話，係當其時係一班左翼記者，即係法國好似而家呢個現象咁樣。即係自己想做嘅新聞，自己想講嘅嘢，根本冇可能喺保守右派嘅呢啲建制入面講出嚟，於是就自己做報紙咯嚇。咁就呢啲叫做咩咧？就同人辦報啦嚇。咁但同人辦報嗰個喺香港嘅經驗咧，就係只有兩個字形容咧，就叫撲街。 三個字啊，撲緊街， 撲緊街。因為咧，我唔知道大家記得，如果你後生，即係如果你年紀稍微大少少咧。在呢个七十年代咧，其实系好多人去搞呢咁嘅嘢嘅，久唔久又整张周报啊，久唔久又整张月刊啊咁样，咁有啲咧就 好多啊， 听讲系书生家噶，即系有一份我记得，即系吓搞到个嗰个老板都几大镬嘅吓。咁但係呢就今時今日呢由於個成本減輕咗啦，即係而家其實做網台本身呢個門檻相當之低。咁所以呢即係其實呢個現象係導致咩呢，就係呢網台可以講話百花齊放，但係與此同時呢就個 QC 個品質控制呢，正如頭先都因為講過啦，就比以前個意見領袖更加大鑊。 冇錯， 因為而家人人都係意見領袖，係咪？如果你想做嘅話，亦都有趣嘅就係，如果你想做意見領袖，以前係冇人聽你，但係而家 你只要喺 Facebook 讲任何一句嘢都有人听你讲喎，而且好容易攞 like 喎。咁但係呢返嚟最后嗰个问题就係话呢，其实而家网台嗰个生计或者网台嗰个生态呢，係好视乎网台嘅收入来源喺呢几年之内出唔出现到突破。 冇钱就冇得搞。 冇钱冇得搞。因为呢大家知道啦，即係其实呢个讲好耐㗎啦，就係、是、其实你而家环顾成个网台界呢，基本上脱离不开而家我哋做节目呢个 format。就是、几条友坐喺度争， 系啊， 即系你出咗呢个范围，或者你想做更加多嘢，基本上系好难，好难，好难吓。 咪所以而家热血做得几好咯，譬如佢有封烟封欧，系咪？同埋有啲采访啊，即系预先即系做定一啲访问，跟住就出街。咁呢个有人就可以做得到嘅，我话俾你听，系嘛？ 喂，同埋我觉得热血嗰个啦，即系虽然我冇同佢倾，但系佢慢慢会过渡成为一个新闻媒体嘅。即係新聞加評論嘅媒體嚇，咁呢個其實我哋好早年我哋都即係希望咁做嘅嚇，因為兩方面即係各自我哋都做過，譬如癲狗我哋主要係一張即係評論嘅報紙，咁而家呢個咧當然以前係主要根據新聞報導嘅評論啦，而家呢個純粹就係政治嘅評論或者時事嘅評論，咁如果你兩個結合埋上嚟，加埋一個新聞嘅一個即係滾筒式嘅。嘅報導嘅話咧，事實上佢同主流嘅媒體啊，咩RTHK 啊、明報啲不遑多樣噶啦。係 啊， 因為個問題就係你而家主流媒體嘅評論，甚至到新聞報導嗰個水平咧，係可以講話差到前所未有。 系好即系， 唔系我可以讲啊！ 我哋呢啲标准嚟讲啊，梗系全部都唔合格啦，基本上。 唔系我可以咁讲，系我入行以嚟 最差嘅， 未见过咁差。其中一样嘢咧，即系我谂大家因为太耐感觉唔到啊。而家嘅中国新闻报道可以讲啊，系根本系完全冇。因为我哋想象当年咧，譬如我哋入行嗰阵时候啦，即系好多消息咧，系呢个靠香港去。即係爆出嚟咁啊！而家你可以講冇啊！即係如果你話睇，即係喺中國嘅新聞咧，一係你就睇翻中國入邊，即係一啲稍為比較偏鋒啲嘅媒體。另外就都仲係靠外國媒體。但係嗰陣時，如果去到七十年代或者甚至八十年代，即係六四之前咧，香港嗰陣時爆幾多年係嘛？咁呢樣嘢咧就即係其實個客觀原因好簡單， 尤其是六七十年代添啊， 明報咁起家咯， 就好多呢啲即係獨家新聞或者大陸嗰啲，即係後來被證實係事實嘅嗰啲嘢，全部因為嗰陣時消息封鎖 啊， 係咪 啊？大躍進點使人發啦，係咪啊？即係入邊嗰個權力鬥爭又如何啊？啲你基本上而家冇啦，即係舉個簡單嘅例子啦。咁其實譬如話你大陸呢排，即係中國呢排，究竟嘅即係內部嗰個權力鬥爭係發生緊咩事咧？冇啊，香港交白卷嘅。 基本上就是 交白卷，即系你成个中国真系交白卷而家。 你睇下有啲咩人先得嘅？而家你放眼而家即系香港嘅传媒，系咪啊？即系我自己就更加清楚啦，因为我都教咗一大班人出嚟，系咪先？系咪啊？咁你即系有眼睇嘅嘛？所以真系个水平系低嘅，系咪？即系咪冇？即系老实讲，我哋成日觉得你。我哋嗰代人咧，始終唔會個個即係睇個錢咁緊要。總係覺得新聞事業係一個值得，即係我哋去奮鬥嘅一個事業。 唔係嗰陣時個客觀嘅形勢又唔同啦。你嗰陣時我哋經入行嗰時經歷就係有水門事件啊嘛，之前係咪啊？咁啊，嗰個即係能夠令到一個即係總統。黯然下台嘅，你话几威啦，真系嘛？我哋都有曾经有个梦想，就系好似做到嗰啲嘢。 所以搞到几多人都读新闻 系啦。 咁但系新闻系最全盛时期，就水门事件之后，美国嗰啲大学嘅新闻。 我谂边系嗰阵时几威啊，真系系嘛啊 吓。咁但系苏你啊 吓，咁但系而家都冇办法啦。而家就唔好讲我哋即系有问题啦。美国都有问题嘅，美国都系报业不景啦，即系可以讲系全球报业不景咯，全球嘅新闻界不景咯吓。咁但系新媒體喺報導方面又未揾到出路，個原因好簡單，因為你冇資深嘅記者肯去網媒體度做嘢。 嗱，你就算而家好似，譬如我哋而家見到啲稍為似樣啲嘅呢啲所謂新媒體，你包括主場新聞，佢都係擺啲文章文 post 啲文上嘅啫。 係啊， 佢都做唔到，即係嗰個報導分析係嘛？佢就最興就揾一兩個寫手改一下啲新聞，係嘛？就擺上網就係咁樣啫嘛。有佢嘅分析，咁即係改頭換面改下啲新聞嘅，用我哋呢行嘅術語就炒稿，係嘛？炒下稿啫嘛，其實喺度啱唔啱啊？你話佢有咩係嘛？即係你富人文睇嗰啲又係佢就報。 擺啲文上去就係咁啦，係咪？獨立媒體嗰啲又係獨立媒體，仲歷史耐過曬啲。而家我頭先講呢幾個添啊，反而唯一係粵語時報咧，佢有時都會有啲採訪做下，係咪？因為佢有張報紙，係咪？有個 hard copy， 咁佢啲評論文章咧，我覺得呢個水準而家越嚟越高嘅，同埋佢快嘅，即係譬如話一對嗰件事嘅反應，譬如李慧玲事件，從不聲佢就已經出好多篇文啦，係咪？咁呢個咧就係、是。就是他唯一就是欠缺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去做这件事，是吧？这个又不容易的，就是因为你没有钱，是吧？即使你有钱都未必找到好人，这些是靠大家支持那个理念然后去帮手的，是吧？所以他都算是做得挺好的，我觉得，但是都还是就是缺乏比较专业 的一些做法，是吧？咁所以你話個新媒體真係要發展嘅話，就一定要好專業嘅，就唔係好似我哋兩個喺度查撐督撐查撐咗2007年到而家。 唔係咁講，我哋查撐督撐都好專業嘅。 我哋係唔係我哋係評論啫，我哋喺度鳩噏啫，係咪？只不過我哋有基本嘅擁趸咁解嘅啫，啱唔啱啊？係咪先？係嘛？ 唔係咁，我哋兩個做報紙好長時間啦，係咪啊？咁 另外太過熟悉報紙啦。 另外一樣我想講咧，就呢個大家好不自覺，尤其是你真係好後生，就是、香港嘅政治新聞咧。大家而家做咗一變咗做娛樂新聞，就即係我哋入行嗰年代，或者我哋喺報業成長嗰年代咧，我哋寫嘅評論文章，我哋寫嘅分析文章咧，係好硬淨嘅，即係唔會似得而家咁樣，因為而家就變咗點樣咧？就係、是、喂，你睇報紙或者聽電台睇，甚至你睇即係電視新聞，點解而家越嚟越似啲網絡嗰啲即係評論啊、網絡嗰啲咁嘅水平咧？冇人真係肯花啲长啲时间去諗清楚，去分即係搵多啲资料，做多少分析，做多啲对比，去寫一啲比较完整比较深度嘅评论出嚟。呢、這个可以讲嘅话呢，慢慢喺呢几年呢係全部交白卷。 唔知点解。 唔知点解。譬如好简单讲，我近来嗰个观察就係、是、苹果日报嗰个评论版而家搞乜鬼。 垃圾。自从李仪即系冇主持呢个评论版嘅编政之后，呢、這个评论版基本上系垃圾，系咪啊？你睇嗰日登一篇几长呢个民主党总干事成判版，林卓廷嗰篇回应呢个李仪嗰篇文，嗰篇又系垃圾，系咪？不过唔紧要，即系苹果都基本上都系垃圾嚟嘅，而家系咪？咁冇嘢嘅，你肥佬黎都意兴阑珊，准备卖盘，系咪？攞几廿亿走头，系咪？即系去法国度。过下安乐日子又得，系嘛？即系去台湾又得，台湾佢咁多物业，系嘛？佢都冇所谓噶啦，已经系嘛？咁啊，睇下个局嘅最后一啊，同你玩多铺，唔得咪卖咗佢咯，系嘛？卖咗佢攞嚿钱都够佢过世有余啦，系嘛？佢都六啊几啦，系咪？最近听讲个脑有事，不过佢不嬲都扮有事嘅。咁所以你睇香港成个即系媒体咧，即系基本上系好不堪嘅。即系呢个都唔系今日嘅事啦，系咪？我哋25年前已经讲，系咪？你话我做呢行几多年咧？系咪？1989年我哋要讲，1980年我已经帮美洲中国时报做港文版主任，系咪？嚟讲70年代中，我已经喺香港时报度做采访主任，我话俾你听。我哋做呢行系几十年嘅历史，睇住香港嗰、那个传媒嗰、那个即系嗰个发展，系上上落落，系咪？即系亲眼目睹啊，咁啊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哋退休都可以写下文嘅，将呢啲吓，即系其实可以温故知新嘅。好似今日咧，我抄到我呢篇文，我喺《明报月刊》嘅1989年12月，佢大佬距离而家25年¼世紀，而家读翻呢篇文章，你够胆话佢冇时代嘅意义啊？系咪先？系嘛？即系所以啊，觉得系即系自己谂翻，你屌真系。即系冇进步嘅，系完全冇进步嘅，系咪？我哋嗰阵时即系已经话俾你听，香港个言论自由就系对国共两党批评嘅言论自由嚟嘅啫，大佬，系咪？所以言论自由都要做讲个意见嘅品质啊，系咪？即系呢个已经嗰阵时已经讲嘅啦，唔系今时今日啊，嗰阵时已经讲共产党会搞你嘅啦，大佬，你唔好自我检查啊！1989年啊，即系六四之后嘅事嘅，系咪？ 咁但系再搞落去咧，其实就喺传统嘅媒体咧，已经揾唔到出路噶啦，吓。咁但系当然一个最大嘅问题啦，就系记者或者编辑 甚至全呢个媒体嘅主管都要食饭噶嘛，即系最重最核心问题呢度嘛，即系咁啊，唔通你叫佢全部唔 do 咩？唔 do 而家揾工好易，咁但系都系即系一个好艰难嘅选择嚟嘅，尤其是你系要即系仲供紧楼啊吓。养紧仔女咁样，咁所以咧，即系对于而家嗰个情况，好多人出嚟抗议，话今日系最寒冷一天，咁啊最黑暗一天，法治已死，新闻自由已死咧。我即系可以讲话，系要继续写好多铺吓， 讲完咪算咯， 吓讲完就算啦吓。嗱，不过吓 讲完就算啦。 嗱，不过我有个即系尾巴，或者我自己有个疑问，我想问阿郁敏嘅。嗱，就算你话李慧玲咁样吓好垃圾，咁而家搞咗啦，几时搞我哋？ 唔知道，我哋呢啲都迟早俾人搞嘅。你发佢发过你有影响力，咪搞你咯。 吓， 而家发过你仲未有影响力噶嘛？可能佢认为冇网台冇乜人听啊嘛。 吓，佢自己唔听咧，我谂系嘛？我估计佢自己唔听。 佢觉得网台应该多人，如果好多人听嘅，佢就搞你噶啦。有乜咁出奇啫？ 啊， 系咪？你早晚嘅事啦。 啊， 其实始终就系我哋希望有一个长治久安嘅制度嘅，即系言论自由要受到法律嘅保障。大家可以肆無忌憚亂 Q 咁噏，係咪？即係垃圾有垃圾嘅平台，係咪？即係荊棘與禾稻一同生長，總之就百花齊放，係咪？咁嗰個意見嘅品質，即係優勝劣敗，係咪？由公眾去做一個判斷，咁就最好㗎啦，啱唔啱？係咪？即係你好難去保證，即係每一個意見，每一個節目主持人都係會做得好好嘅。咁如果你有呢啲咁嘅要求嘅話咧，你變咗就會有限制。系咪？所以我哋系唔赞成规范意见嘅。即系上个礼拜，我喺呢个礼拜一啦，我喺呢个即系资讯科技广播事务委员会，即系讲紧呢个所谓要修改呢个电视业务守则，关于嗰、那个即系广播电视咧，广播同电视嘅业务守则，关于嗰个所谓社论形式嘅节目，系咪应该规范提到嗰个人意见节目同社论形式节目？我认为意见系不能规范，系咪？即係任何意見，你都要俾佢講嘅，係咪？即使佢係代表電視台，咁佢署名代表電視台，咁你咪都要俾佢講嘅，係咪？你不能咁唔俾人發表意見噶嘛，係咪？所以意見係唔應該規範，你只能夠規範佢喺度歪曲事實啦、報導虛假消息啊，咁呢啲先可以規範嘅。無論咩意見，佢意見品質幾差劣都好。你都不能夠規範嘅，因為意見就係意見，事實咧就不能錯。系嘛？你報道江澤民死訊咁咪錯，咁呢個咪罰你咯，係嘛？嗰、那個事實係錯咗啊嘛。咁有啲以偏概全啊、扭曲啊嗰樣，你就違反咗個未能夠恰當地持平啊嘛。咁又係講明要俾翻相當嗰個同樣嘅即係 audience 嘅嗰個群嚟俾人哋去講嘢噶嘛，俾你批評嗰個人，佢可以有一個同等嘅機會。因為我從來都冇嘅。屌你，俾你鬧完之後，我冇機會喺翻你個時段度同一個時段。啊！對住同一群聽眾去回應你喎，冇嘅喎，係咪？你李慧玲有冇俾我回應過？冇嘅喎，係咪？講嘢不負責任，選舉前又喐我哋，擺明係幫呢個民主黨助選，咁都得嘅喎？你節目主持人係咪？呢咪李慧玲咯，係咪？咁都冇所謂啊！咁你俾人炒，我都係深表哀悼嘅，係咪？不過愛莫能助咁解啫嘛，係咪？咁我劝你最好就嗱，大班张开怀抱拥抱你噶啦，准备系咪？跟住你可以2016出去选立法会员啦。如果你以为得嘅话，系嘛？咁我可以继续监察呢个政府啦，系嘛？即系几好啊？唔系呢个系出路嚟 嘅。咁啊，監察政府都唔係一定要去做議員嘅，咁咪做網台得嘅啫，係咪啊？咁唔好講話一定去唔係大班度啦，即係好似類似今日食嘅情況，自己起個網台咯，話啲人聽噶。唔係我估佢收錢都有人聽，佢收錢都仲有人聽嚇，即係呢個係冇所謂嘅。因为大家各有各的选择，那个是经过正常的市场的淘汰。 有些人喜欢听懒音的。有些人喜欢听人呱呱吵的。有些人喜欢听我这么大声乱咁噏闹人的一样的。 是啊。 没所谓的。 啊没所谓。 有些人喜欢听的，为什么没人听的？ 是啊。问题是个数目多寡而已。数目多寡。 是几多人听的而已。 几多人听的。每个人都有他的拥趸的，都是问题是多定少的问题的。咁咧就其實基本上咧，即係成個事件咧都唔會喺呢度咧過一段落噶啦。類似嘅事情咧，即係大家只要用常識去睇，就會不斷陸續發生。 唔係，所以咧，你從事媒體工作嘅人，你自己要有一個 即係心理準備，係嘛？咁如果你當佢一份工咧，咁啊冇乜所謂啦，打工啦，係嘛？咁你如果當唔係，我呢份工我仲有啲理念，我仲覺得我呢個唔單止係一份工，係一個置業嚟嘅新聞工作，係咪？因為係負責監察政府嘅，係咪第四權嚟嘅？咁你有呢種理想嘅，咁又另外一樣嘢嚟嘅喎，係嘛？咁你就唔好成日諗住自己嘅飯碗喎，係嘛？唔好諗住借住你做新聞工作嘅便利，走去攀附啲權貴喎。好多新聞工作者，你睇下而家幾多記者跟住做做下就走去做議員助理。 公关公司啦、 啊，公关公司议员助理唔系咁咯，系嘛？咁原来嗰个系跳板嚟嘅，系咪？ 或者做大公司跨国企业嘅呢啲公关啦、 啊。嗱、啊，咁就老实讲，你人各有志，其实都冇乜所谓。但问题就系、是，咁你做呢份工嘅时候，你就唔系一个真真正正即系、就是、以呢个新闻工作作为一个置业嘅人咯，系、嘛？咁、你就一定做得唔开心嘅，系、嘛？我最憎听到就是老板前老板后咯，系咪？咁你张建波又话老板乜老板物，刘俊涛又话老板乜老板物，屌你咁啊！张晓卿系你老豆咩？系咪？佢出粮俾你，又唔系佢直接出，系嘛？咁有乜好讲啊？系嘛？咁你呢啲咁嘅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做咗呢行咁多年，都认为老板讲嘅就系圣旨嘅。 而且讲真啦，张晓卿唔系你老板啊，你个读者先系老板啫嘛。 佢哋唔系咁谂噶。 咁啊，嗰个客观现实嚟噶嘛，大佬，冇人睇张报纸，你估张晓卿会投资落嚟，会出粮俾你咩？真系， 张晓卿张报纸唔蚀就得，佢起码有个地位喺度啊嘛。 咁佢都要有人睇，佢先有地位噶嘛。如果你好似另外即系嗰啲咁嘅报纸，人哋根本统战都唔需要统战你啦。咁讲到尾就系、是、睇你张报纸，听你讲人先系你老板啊嘛。点会你点会点会点会系阿张晓卿系你老板？ 读者先系老板， 读者先系老板， 即系等于我哋选民先系我老板，系嘛？呢、這个系肯定嘅。好，咁啊，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休息一阵，拜拜， 拜拜。 我仲有一节添，冇声，拜拜。